第69集。 这是一座神奇的花园，它美妙，它神圣，它是园丁唯一的乐园。辛勤的园丁日复一日地来到这片神奇的土地劳作，使这片土地每天都绽放不一样的色彩。现在，辛勤的园丁准备给樱桃树浇水。 听到这里，白思君额头上的青筋实在压不住了，他忍不住吼： 给我闭嘴！ 梅雨琛停下口中洋洋洒洒的小作文，颇为委屈。 老婆，你自己答应让我找灵感的。 哼！ 梅雨琛口中园丁唯一的乐园，无非就是白思君本人。只要梅雨琛写不出来的时候，他就会像只在主人键盘上捣乱的猫一样，来到白思君的书房里，不让白思君好好工作。时间回到20分钟之前，白思君最近担任了一本历史小说的责编，书里需要核查的历史资料特别多，所以尽管这天是周末，他还是闷在书房里，一边查资料一边审稿。书房房门忽然被人打开，梅雨琛倚在门边上看着白思君。 哎，这个情节我卡得好严重啊。 白思君就着低头的姿势抬眼看了梅大毛一眼，很快收回视线，接着用中指推了推鼻梁上有些下滑的银框眼镜。 先放一放，去捋捋大纲。 白思君的视力一向很好，但最近总编交给他的书越来越有难度，而他又是个极其负责的编辑，每本书至少校对5遍以上，久而久之他的视力也难免下降，因此不得不去配了一副眼镜，专在工作的时候用。梅雨琛将双手没劲地抄在胸前。 吕大刚也没用，我不是情节上进展不下去啊，是叙述上觉得头痛。 白思君头也不抬。 那你先找部电影放松一下，我忙完之后给你看看。 梅雨琛没有回话，白思君也没有听到关门声和离开的脚步声。他奇怪地抬起头来一看，接着便看到梅雨琛黑着一张脸，正不爽地盯着自己。糟了，梅大猫又不高兴了。 梅，我下周五之前得搞定衣架，不然会耽误后面的进度。 梅雨琛扬了扬下巴，眼神定在白思君面前厚厚的纸稿上。 那是谁的书啊？ 白思君报了一个名字。 他对你来说比我更重要？ 白思君哭笑不得。 不是，你的书年底才交稿啊，而且你通常还会拖好久。 那你也不能把我放在后面啊，你难道没有把我置顶？ 梅梅，我看完这3页就给你看好吗？ 梅雨琛向白思君走来，单手撑在书桌上的一堆资料上，摆明了一副不打算让白思君好好工作的模样。 哼，不行，我和工作，你选一个。 白思君微微扬起下巴，看着毫不讲理的梅雨琛，再次体会到养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特别是当这只猫还很任性的时候。他无奈地取下眼镜。 休要找灵感， 不然呢？ 梅雨琛3下5除2把白思君面前的一堆资料放到了一旁。 行吧。 白思君配合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事后，心系工作的白思君同志坚强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对懒洋洋的梅大猫说道： 稿子呢？我看看到底哪里写的不顺。 梅雨琛把白思君按回床上。 嘿嘿，不用了，我想到了，这个场景不适合用男主人公的视角去描写，我打算用另一个配角的视角去描写。 白思君一愣，随即抽了抽眼角。 你早都想好了还来找我做什么？ 我要是不找你怎么能这么快想好啊？ 说完，梅雨琛又把白思君抱紧了些。 辛勤的园丁最爱在花园里找灵感了。 白思君呕心沥血编辑的那本历史小说获得了今年年度金牌编辑大奖。在年底最大规模的行业交流会上，白思君和梅雨琛双双受邀出席，并且白大编辑还被邀请发表演讲。梅雨琛原来从不参加这种交流会，但白思君拿了金牌编辑要去讲述行业心得，他自然要去给老婆冲场面。这两年来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白思君穿西装的频率越来越高，他有10套西装，7套正常的，3套不那么正常的。不正常的3套西装里，最早的那套西裤上有个隐藏拉链，拉链做得很巧妙，只要不凑近看绝对不会被人发现。第二套西装在第一套的基础上有所改进，拉链粗细和长短都进行了调整，并且衬衣胸口的位置还精心设计了别样的花纹，只要不做大动作也不会有人发现。第三套西装是最近梅雨琛替他定做的，这套西装不仅集合了前2套的优点，并且在西裤后侧裤兜的位置还安装了隐藏拉链，使这套西装变得更加巧妙。定制西装店的老板也没想到这系列西装会在 gay 圈里火起来，还对梅雨琛表示了感谢，说梅雨琛给他提供了设计的灵感。而梅雨琛表示，他的灵感也是来源于他的爱人，等有了新的灵感再来定做新西服。白思君头冒青筋地看着镜子道： 梅，为什么这件衬衣胸口的花纹这么奇怪啊？这样一来我还怎么脱外套？ 白思君用双手捂住胸口的位置，很好，很正常的一件衬衣。然而他把手一拿开，胸前的位置绣着2朵含苞待放的花朵，暗示的意味不能再明显，这一看就是变态。梅雨琛从背后环住白思君的腰： 现在是冬天呀，你可以不用脱外套的。 会场里不开暖气的吗？你想热死我？ 梅雨琛下巴抵在白思君的肩上直笑： 怎么会，会场那么大，不会很热的啊，我陪你一起穿外套啊。 最后白思君还是向梅大猫屈服了，交流大会的会场确实很大，不脱外套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。行业交流大会在一个会展中心举办，会展中心总共有3层，1楼人来人往，熟人较多。白思君在和几个熟人随便聊了几句之后，趁没人注意他赶紧向楼上走去。然而不巧的是，一个中年秃顶男人忽然出现在他面前。红图主编乐呵呵地说道： 白编辑，好久不见啊。 主编好。 白思君点了点头，继续朝楼上走去。梅雨琛一直在上面等他，他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。 哎，白编辑别急着走啊，最近大家都在传梅雨琛要转型，他是不是不写悬疑了？ 不是不写，只是在尝试其他题材。你放心吧，主编，不会再挡你们家齐云的道了。 要是放在以前，白思君这么说话，主编绝对会阴下脸来，但现在主编却没什么反应，反而套近乎。 白编辑，你不知道齐云啊，他封笔了。 封笔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也是这年底才决定的。他去年写的那部作品不是口碑不行吗？之后就写不出来了。 哦，这样。 白思君暗想，齐云应该40了，40再遇上写作瓶颈，确实有些灾难。 所以说，梅雨琛以后有书，还是可以考虑考虑我们宏图的，我们绝对会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他。 这主编也是个见利忘义的人，齐云好歹跟了他那么多年，一写不出书来就立马被他抛弃。白思君当然不会可怜齐云，但他也不会让主编在他这里讨到便宜。 我会给他提一提，不过答不答应那是他的事儿。 行行行，那可真是谢谢白编辑了啊。 打发走主编后，白思君赶紧朝三楼卫生间走去。梅大猫应该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而梅大猫不高兴的后果就是自己遭殃。果然，白思君刚一踏入卫生间，就见梅雨琛黑着脸倚着洗手台。 怎么才来啊？ 遇到红兔主编就多说了几句，不是故意让你等的。 哦。 交流大会在整栋建筑的一楼，三楼基本上没有人上来。两人约好在三楼的卫生间试了试新西装好不好用，不过总共也没有花上多少时间，因为白思君还有演讲要做。从三楼下来时，主持人果然在四处寻找白思君，他赶紧上前道了声抱歉，接着去台边做准备了。除了白思君以外，还有一些业界泰斗也会上台发言，业内圈子很小，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白思君和梅雨琛的事，但这些长辈的接受程度比白思君想象的高很多，还有人主动问他和梅雨琛感情如何。或许也有梅雨琛的影响在里面，这些人表面客客气气，或许是为了给梅雨琛面子，不过能表面客气，白思君觉得已经足够了。 白编辑，该您上台了。 白思君上台时，梅雨琛并没有站得离舞台很近，反而远远地站在二楼，懒洋洋地靠在扶手上。虽然这个距离离白思君远了一些，但只要白思君一抬头，就能看到他家梅大作家。白思君做了一些铺垫，接着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。 其实刚开始做责编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很失败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第一个负责的作家是谁。 台下响起了一片笑声，不少人顺着白思君的视线回头张望在二楼的梅雨琛。白思君也看了看站在二楼的身影，接着收回视线继续。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任性的作家，当然他现在也很任性，我要是不先帮他看稿，他就会跟我生气，不过也多亏了他让我知道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收获。讲到现在，我感谢了很多人。最后，我也要对我的大作家说一声，谢谢你。没有你，也不会有今天的我。 白思君在业界同僚的掌声中放下话筒，他抬起头来，看到梅雨琛用手做出喇叭的形状，嘴型夸张地对他说道。我也是。梅雨琛需要白思君，白思君同样也需要梅雨琛。两人隔着一段距离相视一笑，或许白思君和梅雨琛的相遇，对两人来说，都是彼此的幸运。